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2月9号报道，南朝鲜的釜山地方法院当天对釜山青年韩医社会所属9名医生和釜山的韩医大学3名学生判处了严刑，其借口是他们从2001年起学习伟大的主题思想，积极支持联邦制统一方案，还编写相关教材。